我国新近开发了天然生物营养活化剂，这一营养活化剂是全靠国内原料的，从大量含有生理或酵母的植物中提取必要物质而制的，可同时起到营养剂和生长促进剂的作用。它不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损失，还保证增加每公顷粮食产量，可利用于农产和畜产等各部门。